城市风母，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忙碌了一天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。其实天底下没有又舒服又不累的工作，也没有不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。我们努力不一定是想要让自己耀武扬威的，而是想通过努力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，通过实现价值得到相应的回报。我们付出，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总会在某些地方回报给我们什 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追赶以前。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，所有你的心

很多人说很多大道理我都懂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被很多的心灵鸡汤一下子击中心房。五月天的倔强当中有一句歌词，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。看一眼工资卡余额，再看一眼房价，如果能够燃起更高的斗志，说明你是一个很明确自己想要过什么样人生的人。希望我们都可以选择一种姿态，让自己活得无可替代。其实生活当中并没有所谓的运气， 都是绝对的努力而已。很多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，而成功其实没有太多的秘诀，如果有的话可能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，第二个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回过头继续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而已。 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不停牵动我心弦，依偎的身影还在昨天，暖暖的你的笑脸，这里望着你深情的眼睛，不愿意醉在梦里对你说想你的冷夜，对月无言，回忆的感觉一秒一天， 有调查显示说 84.7% 的受访者自称有选择困难症，选择困难的时候可能会说随便吧，都挺好的，还有不知道，这些最常见了。最容易出现选择困难的情况是购物选商品，其次是吃饭选餐厅还有菜品。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选择你所爱，爱你所选择就好了。 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？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，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。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只狼，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，但是我完全无法

有句话说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天文专家说，和去年一样，今年的元宵月呢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。月亮最圆的时刻是3月2号的8:51。不知道你会和谁一起赏月呢？ 放心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。 我朋友说他越活越穷了，说小时候缺五分钱，上中学呢缺五块钱，结婚的时候缺五千块，有了孩子缺五万块。欲望越来越大，幸福却永远只有那么多。今天五万块能带来的快乐，和小时候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儿差不多。物质多了，我们的烦恼也变多了，幸福却越来越难找了。其实幸福是一种能力，一种采集快乐瞬间的能力。不知道你拥有这种幸福力吗？ 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可靠。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，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。你和我仰望星空，走到了爱情的边疆， 人生不谈什么岁月静好，应该好好努力去争取我们想要才对。最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事情，可能是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，所有东西正在慢慢的、悄悄的变成我们原来想要的样子。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，才应该是人生正确的打开方式吧。 忘